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今晚有我 Chris 和 Natalie 都是我們今晚的客席主持啦。我們剛才就講起個麥嘉廉的事件，我們的 conclusion 就是實在很難接受一個以加拿大大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身份，竟然會在一個閉門的情況之下教人家怎樣去打官司， 或者講一些不合即係佢本身政府個立場嘅説話啦。 咁所以先唔講講佢講嗰三個 point， 或者佢跟住講個 point fair and fair， 我個人都覺得 so far 大部分都 OK 嘅。但係適唔適合由佢講咧？咁我哋而家咧就不妨以下呢幾分鐘就諗下，即係我哋唔係話講啲咩陰謀論啊、乜啊乜啊咁樣啦，純粹上去諗。 同埋我頭先講到話，佢後屘俾人炒咗之後咧，中國嗰啲媒體咧其實都係代表黨講嘢噶啦，就係好唔開心、好不滿炒咗佢，而且好撐佢，即係覺得佢講真話。 佢講真話喎。 係啦，即 係咁我喺度諗，其實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意思咁樣講，係咪真係鼓勵啲人喺個國土上面講多啲真話咧？ 不過 ，anyway， 我自己都思考咗一段時間。點解佢一個咁資深嘅從政者啦，喺一個咁重要嘅角色，喺一單舉世都注視嘅事件裏邊，佢會做啲咁嘅嘢咧？有兩個可能性啦，我諗第一咧就係佢要做一個政治干預，即係製造多一個類似阿 Trump 所之前 comment 嗰個效果，即係 comment on 即係阿孟晚舟嘅 case 嗰個效果。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呢個閉門嘅記者招待會咧，主要嘅傳媒咧係嚟自大陸嘅，係咪佢要去到幫大陸去到有啲嘅生閉，有啲嘅 message 去到講，去到傳播翻去中國大陸，去到做一啲嘅政治宣傳咧，令到中國大陸嘅人民去嘅睇法唔同咧，即係覺得孟晚舟唔應該係無辜嘅，係單 case 係好強，係可以打得甩嘅。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咯。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要諗究竟我係加拿大裏邊嘅政治人物被收買，或者被或者個滲透啦，或者被統戰嘅程度已經去到幾惡劣咧？咁其實我哋個情況咧，唔係距離之前澳洲嘅情況太遠嘅啫。咁澳洲嗰陣時亦都揭發有啲政客啦，就係被收買啦，被中港收買啦。咁佢之後咧，佢哋推出咗咧喺2017年嘅時候推出咗成個 package 咧，就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 就係一啲間諜啊，同埋外國干擾的一些法例在2017年的時候， 這個即是擺明是講外國勢力喎。 係啊，擺明講外國勢力是要怎樣去應對啊。所以我想加拿大咧都應該要去思考呢類嘢咯。我想可能下一次找個機會，我哋去講講澳洲究竟推行了啲乜嘢去捍衞佢哋自己的民主制度啦。不過我想最熱辣的咧，即係呢個麥嘉廉都已經 out day 啦。我哋講啲新啲嘅嘢啦。今個禮拜有火辣辣的嘢。 其實咧，之前就講依個美國就申請禁制令咧，就純粹只不過係話，因為依一個孟晚舟依間公司咧，就涉嫌一個違反一個制裁同伊朗做生意嘅。但係其實不足48小時之前咧，大家睇新聞都見到啦，大約係好似係差唔多10名嘅高級官員就一字形排開，就列數依一個華為依一個孟晚舟可以咁講全天候唔同。各式各樣的控罪，我都一時間都想不到幾多少。首先咧就係有四大銀行做苦主，亦都有美國的 嘅傳訊商，特別係 T-Mobile 就話自己個科技或者技術就俾人盜竊， 係佢嗰個測試手提電話嗰個機器，咁就嗰隻手臂都俾佢掹咗去，掹咗去又影相啊，又去量度啊等等咁樣。咁其實 total 咧係23項嘅criminal charges 嘅， 係 嗰個被控嘅咧係包括華為呢間公司同埋孟晚舟嘅。咁而喺即係呢啲嘅控罪裏邊咧，其實孟晚舟就即係牽涉咗13樣嘅，咁而華為公司係牽涉嗰23樣嘅，咁所以係好大嘅事件啦。咁就而且呢一個去美國擺出呢一個咁強嘅多方面又有呢個money laundering 啦，又有去到bank fraud 啦，即係欺騙銀行啦。其實欺詐銀行乜嘢咧？就係話佢明明有另外一間公司 Skycom， 真係好唔好彩啦 ！Skycom 係喺香港註冊嘅，所以呢排我聽到香港我都覺得好唔開心啊！ 又唔好彩，係特登嘅， 即係 anyway 啦，咁就利用呢間 Skycom， 其實就係又係佢自己嚟嘅，就去到即係而 Skycom 咧就係去到喺伊朗去到做生意嘅。咁其實佢呢一樣嘢咧就冇坦白嘅去到同啲銀行講，而喺個過程裏邊咧令到銀行咧無意中地咧即係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墮入咗即係美國嘅法網，即係犯咗做咗呢啲違禁嘅事情咁樣。咁所以佢最主要其實係告佢呢一樣嘢咯。 咁其實又呢啲嘢又不斷咁發酵咧，其實就即係呢啲古惑嘢就越出越多嘅。如果你本身淨係話違反同呢一個制裁伊朗嘅禁令，咁你都仲可以話都唔係好大罪，即係乜啦乜啦，可能即係審理一輪賠下錢算數，冇事冇講。但係而家係講緊即係啲。呢廿幾宗罪全部都係即係貪瓜鬼面乜都齊嘅咁其實坦白講，我即係我唔係法律專家，但係你一個一般嘅人嚟講，聽到覺得哇乜咁大鑊啊咁樣樣。 嗯，同埋佢嗰日記者招待會40分鐘啦，美國嗰啲官員出嚟講嘅時候咧，其實都講得相當具體嘅，即係佢犯嗰啲問題啊，即係譬如話去T-Mobile 嗰度，T-Mobile 係美國嘅一間電信公司啦，去嗰度偷嗰啲機密啊，而且亦都係一個全公司嘅即係咁樣去參與嘅，咁好多嘅工程師啊同埋員工啦喺華為咧都有做呢啲事情嘅，即係喺佢公司裏邊都唔係秘密嚟噶啦，咁所以其實係都叫做做得好揚下噶啦，咁而且呢個只係重重嘅例子，佢犯嘅問題嘅之一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個 file 係好厚噶啦，我諗佢由美國既然擺得咁厚嘅控訴出嚟咧，亦都令到大家重新去思考咧。之前好多人講話，喂係咪圍堵啊？係咪美國要砌中國啊？係咪利用呢樣嘢去到喺貿易戰裏邊有個 bargaining chip 咧？就似乎都唔係講咁簡單啦，而係佢實在係犯咗，即係依家控訴佢犯咗好多條美國嘅法例。 咁其實你睇翻依個美國嘅新聞報導咧。就講起個同中國嘅有關於貿易嘅談判咧，咁啊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就係話美國佬自己話進展都良好嘅，而且發言人亦都講過一樣，就係依個貿易戰嘅談判咧，就同華為依單 case 咧就分開嚟講嘅。咁我個人就聽落就覺得有啲奇怪，係咪真係分得咁清楚咧？咁當然啦，你可以咁講譬如話依個貿易差同華為本身係。你看本質上嚟講係兩件事，但係個脈絡都係一樣，就係、是偉大嘅中華民國國營嘅事。2008年之後咧，就一路想將呢個中國模式輸出。咁 5G 當然都係或者一個大數據又係美中國模式嘅一種，一帶一路係美國模式嘅一種。咁喺 一帶一路係中國模式，唔係美國模式。 一帶一路喎、 哦，係中國。 係啊，中國模式。啊、我意思就係話，中國就藉住一帶一路將佢嘅中國模式輸出去全世界。我意思係咁樣。咁所以其實依兩個 case 係咪真係可以分得咁清楚咧？咁去到呢個位咧，我就諗起Donald Trump 當初咧就喺孟晚舟被拘留嘅時候咧，就講過句咁嘅嘢，就係話嗱，我哋而家咧就同中國就貿易戰咧就講數。咁如果關於孟晚舟呢件事，如果可以對貿易談判有幫助的話，我會以總統的身份介入。 咁我其實聽落咧就覺得有少少奇怪嘅。咁究竟呢兩單嘢係有關咧定係冇關咧？係一體兩面定係兩樣唔同？ 我諗首先一樣嘢咧就係阿 Trump 啦，大家就亂講嘢啦。而且佢講話介入呢樣嘢咧，就已經係同佢認知即係。大家認知美國嗰個司法制度咧係有相違背嘅，即係唔存在佢可以介入司法制度嘅。而且你睇到嗰個記者招待出嚟嘅人啊 ，FBI director 啊，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啊，即係國家安全部部長啊，即係個即係同埋Department of Justice 咧，呢啲全部都唔係佢可以叫人哋做乜就做乜嘅部門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首先就係Trump自己亂噏嗰句嘢咧，根本都唔valid 嘅啦。 我諗佢意思咧就多少少總統係可能有啲 discretion 嘅，譬如話喺某啲情況之下可以選擇特赦。咁嚴格嚟講，你話我依純粹依一樣嘢，我已經可以話我 Trump 真係有咁嘅權力去特赦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咁你又唔可以完全話 Trump 呢句説話係錯。但係學你話齋， 不過另外一樣嘢，我諗睇Trump 政府咧，你要睇佢唔係聽佢。要看他做了什麼，因為你看得到Trump說什麼都好，他一實在擺了在大家眼前是他 file 了這個 extradition 這個 case，而且給一個這麼強的 case，一般來說已經是根據加拿大的律師和這些引渡條例的專家說，九成美國要求的 case 都比例都是 strong enough， 我們是會引導的。而他這個我想可能是特別加強版，因為牽涉華為和孟晚舟，他真的犯了很多事，不是很少的事。所以這個也令到大家看清楚，其實他實在是在做什麼，就是美國 at least 的司法部門。所以 我自己就，還有你說到說美國有些官員出來說啊貿易會有進展，其實你看下哪個官員，他有些強硬一點的那些其實是沒有的，沒有表示樂觀的，是那些經常吹就是正面風那些，是吹暖風那些，就出來說，所以那些吹了暖風都沒什麼效果的。但是強硬一點的那些是沒有放過風聲的，美國中國也都沒有表現得是有放任何風聲的，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不見得很樂觀。 我也同意你的說法，當初有美國佬說談判順調良好的時候，我都即打了個突，這件事情就可以繼續留意。 不過這個就今晚就我們不是特別去講貿易戰，就是講孟晚舟的事件。我想美國去到要求引渡他過去，到結局其實判他有沒有罪就不是加拿大的，是美國的，是引渡了過去之後，如果會引渡的話， 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事。 但是他這件整件事件，孟晚舟這件事件，就加拿大在過程裡就牽涉了他，其實本身就不關我的事，但是由於 他在那裡拘捕，就變成我們牽涉了他，就值得我們加拿大人去思考。而且今次我們看到很多東西，前所未有這麼多東西，很多加拿大人呢，特別是跟中國或者不是華裔那些圈子的加拿大人，其實對中國或者對共產黨是的認識很少的，即是 不知道嘛。今次就哇，這宗新聞這麼大，究竟有些什麼的 implication 呢，這個 case 對加拿大人來說有些什麼啟發可以 是的，那我想可以有幾方面去說的，at least 是有四方面我們去說。第一就是今次是給我們再一次的提醒，中國是一個受制於極權獨裁政府，而且沒有法治，對人權完全漠視的政權的控制之下，而大家看呢，孟晚舟又是叫做經歷一個法律程序，司法程序，而加拿大兩位被中國拘留，即我們總理直言說是隨意拘留、任意拘留的兩個加拿大人，亦都叫做是經歷一個司法程序，即是起碼他捉了他了。那個兩者之間的司法制度的透明度啊、過程啊，爭天共地。孟晚舟呢，我們又正式是大家可以 open 的去到聽他那個的那個叫什麼 on bail 那個的審訊，是而且他是經過程序之後就讓他可以on bail 這樣，而且他是住在自己的家，他也是即時可以有律師，是他自己選擇的律師去幫他，也即時有中國可以接觸中國的領事提供他一些領事的幫助。但我們自己兩個加拿大人是怎樣啊？他解得好耐都未見到我哋領事，而且佢係犯咗咩罪啊？到依家都未講，一句都未講佢犯咗咩罪，只係知道捉咗佢，而且捉咗去邊度啊？ 他們其實是捉了去 black jail， 是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的。 相對來說，這個孟晚舟在溫哥華當時是有很多華裔的朋友示威去聲援這個孟晚舟，體現的是加拿大這個言論就會表達言論自由， 同埋佢哋起碼知道去邊度聲援佢，我哋嗰兩個仲未見到。 回答翻講真話啦，咁如果我真心相信呢兩個加拿大人係無辜嘅，假設我而家喺北京天安門又好，邊度都好，舉牌支持呢兩個受審嘅加拿大人，覺得佢哋清白，要為佢哋申冤，要為佢哋奔走，爭取嘅佢哋係司法嗰方面擁有嘅權自由嘅權力。如果我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國土上面講呢啲真話，唔知會有啲咩嘢發生喺我身上啊？ 你咪變咗第四個被拘留嘅加拿大人咯？ 我可能唔係第四個，可能係第五、六、七、八， 即係起碼 十二、十三、十四， 係啦，都唔知啦，N 個啦咁樣樣。 其實我都唔係好有勇氣講真話，就老實實。 咁咧就所以見得到兩個制度嗰個嘅不同，而且係剛才說過加拿大他拘留的兩個是完全 連什麼罪證 都未拿出來的。這樣去看的時候，我們加拿大還可不可以當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這樣 去交往呢？即這個反映了一個什麼 的叫做無論你 trading partner 也好，外交關係的一個國家也好，怎樣去對待下去呢？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對待其他一些民主國家這樣對待呢？大家的做法都完全不同的。而第二點就是說，在中國呢，它有法例呢，就是如果黨需要你去交出一些資料啊，或者各樣的事情的時候，你基本上要服從個黨啦，所以其實冇真正叫做私人啊，或者係獨立嘅公司嘅，即係簡單嚟講，華為就肯定係一間中國政府甚至乎黨控制公司。佢未，我唔敢講話佢係中國政府擁有啦，即係可能表面上都唔係啦，但係佢唔係一間上市公司啊，呢個亦都好離奇嘅。咁又冇人可以監察到佢啲數啊，各樣都冇嘅。咁而所有公司都需要去到回應，如果有一天中國政府要佢交出啲咩，要佢合作啲咩，要佢幫啲咩，要佢做啲咩時候，都要去回應嘅時候。 喂，咁你講嘢小心啲喎，任正非講到明佢唔會咁做嘅喎。 哦，任正非，如果你信佢，咁就祝你好運啦。咁就所以咁樣睇嘅時候咧，我哋同任何一間中國嘅公司去交往，其實實在就係同中共去交往，好簡單。因為背後到尾揸 fit 人就係中共嘛。咁所以當我哋講話我哋同中國去即係講話中國係加拿大的第二貿易夥伴，我們很緊張了，我們生計都要吃飯了，我們經濟都很重要的時候，其實我們在說什麼呢？我們看回數據呢，當你看回2017年12月的數據呢，在我們輸出那個 export 呢，出口的裡面呢，中國只是佔 4.3%， 相對美國是 76%， 即個比例，即它叫第二大，但是 4.3%， 而且我們跟他的交往的 trading 裡面呢，是我們蝕的，我們是蝕365億的，那個 transaction 是很大的，但是我們是蝕的。所以你想想，而且這個負365億這個數呢，貿易叫做逆差，是嗎？貿易逆差是我們所有和所有貿易夥伴之中是最大的。咁我哋係咪要諗下我哋個對華政策係咩一回事咧？就係我哋又話要增加同中國嘅 trade， 我哋用咗咁多時間去同佢搞好關係，結局其實為咗係話想做生意咩？一路路講係咪？咁我哋得咗，即係好似得個吉喎。而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如果我哋又唔講人權係嘛，即係面對一個咁嘅國家嘅時候，咁我哋咪賠了夫人又折兵，兩邊都輸曬，又冇人權，又要得冇，我哋都經歷過啦。今次孟晚舟事件就係冇人權，所以我哋會處於咁嘅情況，去隨便捉我哋啊嘛，佢唔會咁樣做嘢啊嘛。咁所以當我哋再諗嘅時候，如果喺我咁嘅情況，我哋同佢傾啲 trade 啊，傾貿易，又唔講人權，咁佢一路路壯大咧，因為我哋一路路貿易差俾佢啦。咁佢越嚟越似一個 bully 啦。咁而且嗰個更加冇約制啊，更加冇人約制到佢，而依家已經大曬啦，佢個態度。咁所以結局個個都係輸家嚟嘅，我哋加拿大一定係輸家嚟嘅。咁而且如果加拿大只係去到集中呢個貿易而漠視人權嘅話咧，不單止 真係一個冇效嘅，直情係一個冇效嘅策略啊！咁所以絕對我哋要去思考咯。而再者，今次孟晚舟嘅事件就牽引到我哋去重新睇華為係間咩公司啊？華為其實遍佈加拿大啦，我哋手機啊、電信商啊、好多大學攞去嘅grant 啊、研究基金啊咁樣各樣嘢啦。其實華為咧今次顯示出咧就係一個加拿大不能夠冒嘅險嚟嘅。咁點解咁樣講咧？就話依家如果我哋真係俾加拿大俾呢個華為做我哋嘅5G 咧喺加拿大，我哋就係俾咗呢個中國共產黨一個 power 可以監察我哋日常生活喎。因為到5G 嘅時候，所有嘢都係 Internet of Things， 就乜嘢嘢都係牽涉網絡噶啦。咁 國家安全嘅層面， 國家安全同埋日常人嘅生活嘅層面啊，即係譬如你自動無人駕駛車啊，甚至乎屋企部雪櫃啊，都有咁嘅事情喺度，即係都可以去監視、監聽啊、收集資料咁樣。 即係英文叫 Big Brother。 而且依家嚟講咧，我哋冇咁嘅情況噶嘛，咁到其時你其實冇辦法做一個唔俾佢監察嘅人啦，因為全部嘢包住，好似即係成個網絡咁包曬你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我哋俾咗好大嘅力量咧，去到控制加拿大人啊，特別是一啲同中國有啲嘅關係，無論係血緣啊，或者嗰度有家人啊，或者我哋去經商啊、讀書嘅人啊，即係佢。你當如果知道話所有嘢都喺度監察緊，你同我嘅講嘢都可能唔一樣啦，係嘛？都驚佢，同埋而且佢會亂咁捉人嘅，你都會驚啦。咁嘅時候，我哋就自我審查啦。咁我哋嘅 civil liberties 公民嘅自由各樣嘢就會受到個壓制，而且個人權同埋我哋基本上個民主嘅基礎亦都受到壓制。而再者最後一點就喺五眼嗰個即係聯盟裏邊咧，我哋咧一定係不被信任噶啦，即係我哋嗰啲最親密嘅戰友係不被信任。咁我哋被拋出去嘅時候，更加 兩邊都唔 係。今次我哋就話孟晚舟事件，我就顯出我哋嗰啲盟友係好緊要啊！即係我哋根本就自己一個就死緊噶啦，揾埋啲盟友都仲有少少機會。咁所以如果我哋不被佢哋信任，即係佢明明叫我你都唔好去揾華為做5G，我哋都硬要咁做咧，咁就到其時冇人幫都唔好喊啦。 你正話講咗好多好多個即係好 friend 嘅 point 啦，我嘗試有一個稍微一個高少少嘅角度去縱觀咁樣睇。由八九十年代，我哋知道八九六四啦。咁嗰陣時咧，同中國邦交最頻繁嘅就係英國，因為當時要講一個香港嘅主權問題啦。亦都係後來美國 你講得好早去接受 九十年代尾二千年代初嘅入世啊，諸如此類。西方嘅社會咧就一向都係覺得即係口講一套做一套啦，就係覺得你哋嘅人權係你自己嘅問題，你唔好搞到人哋就得啦。依家我哋就發覺國際社會不斷縱容依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喺人權嗰方面嘅 violation， 整下佢變咗直頭可以某個程度上係一個 international bully。佢嗰、大阿哥嗰個魔咒咧已經伸延到全世界啦，即係原來所謂嘅輸出中國模式，原來嘅意思就係咁樣嘅。我覺得對西方社會即係喺情報工作唔係好緊密嘅地方咧，真係一個即係一個當頭拍殼嚟嘅，原來咁大劑嘅，咁所以從此以後，依個所謂嘅文明世界會點樣睇中國人民共和國，點樣睇中國嚟嘅移民咧？就我覺得我哋真係要醒定啲啦。 所以因為咁樣，正正因為咁樣咧，我哋呢啲個樣係華裔樣嘅人咧，一定要出嚟講，一定要出嚟去到提出講真話，去到講出嗰個不是咯。 咁我哋今晚嘅節目就講到咁多先，我哋陣間仲有啲 after talk 同大家 share 下嘅。再一次多謝 Natalie。 多謝。 好啦，我哋由呢個加美墨三國志咧就抽嚟先。 加美中點解？ 加美華 係啦，加美華。 咁啊，呢個三國抽嚟先咁嘅樣。我哋咧就可以去委內瑞拉。其實咧，委內瑞拉呢個南美國家咧都亂咗頗一段時間㗎啦。不過咧，我哋呢個禮拜我哋不能不再提一提佢，因為點解咧？啱啱上個禮拜三咧，就呢個胡灣乖道咧，呢一個國會嘅議長咧，就被國會咧就任命為呢個臨時總統咁樣啦。跟住咧，委內瑞拉咧就出現兩個總統啦，即係而家在任嘅馬杜羅同埋呢個乖道。咁啊，憲法規定咧就話，若果委內瑞拉做總統冇咗嘅話咧，國會議長是可以被任命做總統的。而馬杜羅呢就對於以反對派控制的國會來說，馬杜羅在去年的選舉裡面就涉嫌舞弊， 所以咧個選舉係無效，所以咧就當馬杜羅唔係總統啦。於是佢哋咧就任命呢一個國會議長，根據憲法，佢根據嘅憲法再加上佢哋自己對馬杜羅呢個總統嘅解釋咧，就任命咗圭杜做呢個總統。跟住咧，全球又開始亂咯。跟住圭杜任命做總統之後咧，加拿大兩個鐘頭之內咧就已經承認咗圭杜嘅權力啦。美國亦都咁上下時候咧，就承認圭杜係正式嘅總統，即係當馬杜羅冇到。歐盟咧就星期二，即係尋日咧就發出呢個最後通牒，就話我俾你八日時間，八日之後你唔宣布再做呢個總統選舉，唔使八日後真係總統選舉，你宣布就得啦。你唔宣布嘅話，我哋就承認圭杜為呢一個合法總統咁樣樣。咁當然咧，仍然承認馬杜羅嘅都仲有好多人嘅，俄羅斯啦、中國啦、伊朗啦。呢啲地方啦 ，OK， 咁大家可以想象呢啲通常係乜嘢國家同咩政 權？要我插一插嘴喎，佢未宣布唔承認，同宣布唔承認係有分別嘅喎。即係第一，而一個第二把交椅彈咗上嚟啦，兩個鐘頭之內，即刻人話我撐新嗰、那個，我唔需要講舊嗰個乜，我淨係話我撐新嗰個啫。 其實咧，加拿大有曬準備㗎啦，兩個禮拜前。即是阿圭杜被正式宣誓做臨時總統之前兩個禮拜，加拿大其實已經就跟反對派就已經有接觸，知道他們下一步想怎，知道他們會任命議長做總統，所以呢其實總統阿圭杜宣誓就職之後不夠兩個鐘，加拿大立刻可以有反應，就是這解啊。那當然了，其實我哋其實討論委內瑞拉咧，自從我哋呢個節目開始，由米米到城寨，我哋其實都已經講過唔少次噶啦。但係總體嚟講咧，嗱，首先咧，我會覺得我會提出兩個緊要嘅 point 咧。第一就係、其實委內瑞拉一直都係一個 mismanagement 嘅結果。而呢個 mismanagement 係因為咩原因咧？馬杜羅想寵落佢自己嘅選民。於是做了很多政策 去買這些選民，而在以前當油價都還是一百幾元桶的時候呢，這些政策呢是有錢可以支持 的但是現在當油價跌到落四五十元一桶，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五十三元一桶，現在這麼上下五十二三元，基本上是維持不到這些，例如油價補貼、食物補貼這些東西，這個就是這一年這幾年以來委內瑞拉的 mismanagement 所導致的災難這個第一。第二呢，就是說現在委內瑞拉出現兩個總統呢，就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呢，委內瑞拉已經不再是一個 ungovernable， 不單止 ungovernable，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現在的那個爭權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焦點，因為 有外國勢力參與嘛， 是有外國勢力參與，即已經敘利亞叫代理人戰爭，這些是叫代理人權鬥的，actually就是即你看到是一樣這樣的東西，其實好了，咁啊呢一個星期咧，離地新聞嘅時間又差唔多啦。咁啊，大家若果咧就對我哋今日所提嘅嘢有任何意見，或者有任何嘅嘢想發表嘅話咧，歡迎你係嚟我哋嘅 Facebook， 我哋嘅 Facebook page。喺 Facebook 度 search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至七點半，或多倫多時間早上五點半到六點半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singjai.hk 查詢嘅。呢期離地新聞係2019年1月30日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係香港時間1月31日早上7點錄影嘅。下星期再見， 拜拜。